攻读地茂德后书第一章。奉天主的旨意，被传布在基督耶稣内所恩取的生命，做基督耶稣宗徒的保禄，致书给可爱的儿子地茂德。愿恩宠、仁慈与平安，由天主父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赐予你。当我在黑夜白日的祈祷中不断地怀念你时，我就感谢我继续祖先以纯洁的良心所服侍的天主。我每想起你的眼泪，我便渴望见你，为叫我满心喜乐。我记得你那毫无虚伪的信德，这信德首先存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欧尼克的心中，我深信也存在你的心中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提醒你把天主借我的父手所赋予你的恩赐再聚燃起来，因为天主所赐给我们的并非怯懦之身，而是大能、爱德和慎重之身。所以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作证为耻，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人为耻，但要依赖天主的大能，为福音同我共受劳苦。天主拯救了我们，以圣召召教了我们，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，而是按照他的决意和恩宠。这恩宠是万世以前在基督耶稣内赐予我们的。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的出现显示了出来，他毁灭了死亡，借着福音彰显了不朽的生命。为这福音，我被立为宣讲者，为宗徒，为导师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现在受这些苦难，并不以此为耻，因为我知道我所信赖的是谁，也深信他有能力保管我所受的寄托直至那一日。你要以信德及在基督耶稣内的爱德，把从我所听的健全道理奉为模范，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。你知道那些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，其中有菲格罗和赫摩格乃。愿主赐仁慈以熬那西弗洛的家庭，因为他屡次使我精神快慰，也不以我的锁链为耻，而且他一到了罗马便急切地访寻我，也找到了我。愿主到那一日赐他获得主的仁慈。他在厄弗所怎样为我服了物，你们知道的更清楚。